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05集，妖王的预言。周藏海记得，那少年用一点温度都没有的声音开口：“ 他要死了吧？” 这时，有另外一个声音传来，听着应该是个大人：“ 比你还小，真可怜，一定受了很多苦。”“ 那死了，也是好事吧？” 少年用没有一丝感情的语调说着。当时周藏海很同意那少年的话，死了，的确是一件好事。不过另一个声音却打断了他：“ 你这个笨蛋，这么小就死了，怎么会是好事？ 这世道这么不好，多活几年不也是多受点苦？” 周藏海虽然不能动，但是暗暗点头，觉得少年说的是对的。“ 没准活着能碰到好事哦。”“ 好事比如说呢？”“ 比如说长命百岁，儿孙满堂什么的。”“ 那算什么好事？”“ 总之会有好事，走吧。”“ 你不救他？” 声音渐渐远去，周藏海缓缓抬起头，他也疑惑这人怎么这样，说他可怜却不救他，那还说些什么？费劲儿地睁开眼，周藏海看到的是两个远走的背影，两身白衣，一个大人一个半大小孩，手牵着手慢悠悠地往前走。那个大人的声音依然是轻轻松松的：“ 是他会碰到好事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救他？”“ 那他还是会死吧？”“ 应该不会吧，他是长命百岁的面相。”“ 根本看不到脸吧？”“ 有看到。”“ 有吗？”“ 有的。”“ 你又骗人。”“ 没有。”“ 真的？”“ 嗯。”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走出了巷子，离开了被雨幕遮挡住的周藏海的视线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周藏海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他突然不想死了，也许活下去真的可以遇到好事情。那天周藏海拖着病体一直走，最后昏倒在了逍遥潭附近，被人救起。逍遥潭是个奇怪的地方，里边很多人，一人一间屋子住着，彼此却大多不认识，也没交情。每天饭点会有人送饭来让他们吃，每天都有一些官差一样的人进进出出，想赚钱也可以，会给你任务，有杀人的也有救人的。周藏海从逍遥潭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才知道原来这个世上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。跟那些人也算不上朋友，那些都是传说中的坏人，个个都擅长坑蒙拐骗，个个都作恶多端，死不足惜。后来周藏海渐渐发现，逍遥潭是一个假的江湖门派，是受皇族控制的地方。逍遥潭里的人做了太多坏事，等到最后他们也是被推出来承担各种后果的恶人，江湖人鄙视的地方。虽然周藏海觉得很卑劣也很不公平，但想想又似乎没什么不对。做了坏事本来就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没人会管你是不是被人利用受人支配，没得选择等等，不重要，也算是一种命吧。周藏海在逍遥潭生活了很多年，看着逍遥潭盛极转衰，最后成为替罪羊，武林公敌。不过这几年里，周藏海真的遇到了一件好事。有一天他又看到了那个白衣少年，那个少年看着年纪比他大一些，但是神情气质却与初见时没两样，仙人一样，不怎么像普通人。不知道是谁惹了他，他从逍遥潭门口一路踹进来，没人能跟他过上一招，连武功也不像人。 跟那白人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黑衣服的少年，走在他后边打着哈欠懒洋洋的。周藏海这么巧跟那黑衣少年对视了一眼，光是看眼神，周藏海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身体不听使唤，觉得很可怕。就在两个少年将逍遥潭搞得一团乱的时候，一个声音传了： 你俩不要那么粗暴，要讲道理。 周藏海听到声音的时候愣住了，抬起头看走进来的人，那声音就是那个大雨天在巷子里说他是长命百岁面相的声音，那个说了他很可怜却不救他的怪人。走进来的人二十几岁，一身白衣，一头黑发。周藏海原本已经扔了画笔改握刀剑很久很久了，都快忘记了纸墨是什么样子，但是看到那人的一刹那，他很想把他画下来。这个人是不是世上最好看的他不知道，但是他感觉到自己看到他的时候很开心。开心是什么？对于周藏海来说，是一种已经遗忘太久的滋味。周藏海之后打听那人的名姓，众人不清楚，只知道大家都叫他银妖王。那两个少年叫什么名字他也不清楚，一个被称为天尊，一个被称为阴侯。虽然年纪很小，但是这两个人的武功大概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好的。银妖王戏谑地称呼这两个少年为酱油组，看他们相处的样子，有些像是父子，也有些像是师徒，感情很好的样子。银妖王来是因为逍遥潭里有人冒充天尊出去做了些不好的事儿，那个人叫周耀。具体周藏海没深究，他倒是很认真地打听了很多关于银妖王的事儿，而最让他震惊的是，这个看着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一百岁了。 难怪是银妖王呢，原来根本不是人啊。 之后周藏海在见到妖王的时候，是那人来通知逍遥潭的人赶紧跑，要爆炸了。妖王从逍遥潭救出去的人不多，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而且逍遥潭的人也不相信他。不过周藏海躲过了一劫，只有脸炸伤了些。逍遥潭整个被夷为平地之后，周藏海在废墟里走着，看着满地的尸体，体会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最终的命运。四周围乱糟糟的，他当时边走边想，那些人活着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的事呢？或者说，如果他们一直活下去，会不会遇到什么好事？周藏海在废墟里，又一次看到了天尊和阴侯，后来银妖王也来了，带着他俩走了。 那些江湖正派都在庆祝铲除了逍遥潭这个魔窟。 啊，江湖人都喜欢庆祝一下死人什么的。 妖王没说什么话，带着他俩离开。在走远之后，周藏海确定妖王回头看了一眼，而至于是在看废墟还是废墟里的他，他也不确定。周藏海因为功夫不错，还有些利用价值，最后被收进了皇宫中，做了里边的走狗，自愿接受去监视银妖王的任务。在那个小院里，周藏海见了银妖王两次，一句话都没说上，妖王就离开了。在之后经历了王朝覆灭等等事情，周藏海一直也没再见到银妖王。多年之后，他听说银妖王死了。银妖王的死像是一个分界点，乱世结束，太平盛世到来，天下安定，颠沛流离的人们开始安居乐业，江湖武林也变得有规矩了起来。周藏海这些年见过许多江湖门派的掌门，有些是大师，有些是侠客，但是他每次都会想，这些人在当年逍遥潭被炸毁的时候有没有庆祝过，有没有因为那些坏蛋的死而开心过呢？在之后，周藏海做了两件事，一件是练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 他想要学会天尊和阴侯的所有功夫，想要打败天尊和阴侯，证明自己比他们强，而另一件事就是调查银妖王的死。在调查到真相之后，周藏海恨上了一个人，那个看起来冰雪一样一尘不染又冷酷无情的少年，那个银妖王一直牵着手带在身边的少年，那个江湖武林公认的天下第一天尊。经过多年的调查，周藏海查到了异族的事、四大圣地的事以及万咒宫的事。林焰火看完那些手稿，忍不住开口： 周藏海也真行啊，这几十年看他干了多少事儿，找到了当年逍遥坛存活下来的人，又查清楚了异族的四大圣地，学了乱七八糟的各种武功，钻研天尊和阴侯的功夫，做这一切的动力只是为了再见银妖王一面啊。 周藏海以及逍遥坛中众人的命运都很悲惨，有时候幸运与悲惨只是一步之遥而已。如果万咒宫真的可以扭转乾坤改变过去，那周藏海只要改变哪怕一点点，可能一切都会不一样。 是想重头再来过吗？ 也难怪，重头再来对于现在觉得很幸福的人来说是一场灾难，而对于现在觉得不幸的人来说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。 可能时间过得太快了吧，一转眼都过去了100年了，周藏海真的如阴妖王所说长命百岁，只可惜呀。 其实他已经是幸运的了，相比起死在逍遥坛的那些人来说，太平盛世来临的时候他也只有20多岁的年纪吧。如果如阴妖王说的走另外一条路，比如儿孙满堂什么的，阴侯和天尊在阴妖王死后也不断被卷入事件之中，以他俩的武功和身份根本不可能被人遗忘，但周藏海是可以的。只可惜啊，世人都忘记了他，他却没有忘记妖王。 是不是我想多了？当年在巷子里面阴妖王没有救他，却说了长命百岁和儿孙满堂两句话给他，是否是给他指了一条路啊？妖王认为正确的他可以走的路，但是周藏海没有走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